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依然是梁东啊，请到了徐文兵老师和我们一起呢来分享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徐老师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夫四时阴阳者这一段，其中呢有一句话呢没有讲完就结束了，上一周的时间讲到这个，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宗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为得道。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死生之本。我刚才讲了这个本， 对， 是树干， 对， 末是树梢， 对 啊，干如果坏了的话，那梢也就不存在了。 对， 我们经常还听中医说一句话叫治病求本， 对， 那么诊病求什么呢？ 啊，诊病求末是吧？ 哎，回答正确 啊。真的啊， 大家学中医啊，举一反三。 嗯， 人的本在哪儿？就是说形体上看得见的那个本， 就是躯干嘛， 就是我们的主干身躯。 对， 躯干， 身躯嘛。对， 简单用一个字 就是体 身 啊。身，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末， 对，就是 分支， 就四肢， 就肢体。 对， 这个末梢在哪儿呢？手上。 对 啊，脚上。 对， 一个树得病了 啊， 它在最早表现在哪儿？ 树叶哈， 梢上， 对， 树叶上。 嗯， 树叶枯黄了，树梢枯萎了， 对， 然后掉了。 对， 如果你是个得道的高人，你一看，哎呦，树病了， 嗯， 就是没等它那个树干枯朽，树根糜烂，你就知道它病了。 嗯， 从它梢节上你就发现他病了， 嗯哼， 就赶紧给他治， 嗯， 是吧？只要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嗯 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诊断啊， 嗯， 大家经常学到什么手诊， 嗯 啊，一看手啊，说你有什么什么征兆，有什么什么病，很多人问我有没有道理，我说当然有道理，人的很多内在大的疾病，最早表现出来的征兆， 嗯， 不是在身躯躯干上，在哪儿？ 在 烧结上。 对，手上脚上， 手上脚上。你啊，我去足底按摩，那个人说我什么肾不好，什么泌尿系不好，这个那个头疼。我说对了， 嗯， 烧结上表现出来，就是说人老先老腿， 嗯， 就是当人的气血不足的时候，他先舍 放弃， 放弃啊，放弃一些保存，舍居保帅， 对， 是吧？他舍什么呢？他肯定是舍烧结， 对， 舍末保本， 离心比较远的地方。 哎，对的，我们说保本，什么叫保本？保你这个躯干心脑的这个供应。所以人老先老腿，所以当他腿脚不灵便的时候，我们是你想到怎么给他治， 怎么治呢？ 怎么治？有一种治法说，哎，你腿上不是气血过不去，我马上给你捋胳膊刮腿让他流过来。 对， 这种治行吗？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令到自己这个气血本身比较足，可能是比较好，是吧？ 人要治病叫什么？顺人的性。 嗯， 你知道他为什么腿不行了？气血不够了， 对， 供心脑的气血都不够了，所以他才舍了腿保护心脑。你上来个医生，上来就把人供心脑的血分出一部分往腿上流，这人怎么死掉？ 嗯， 是吧？这叫什么逆其性？所以治病求本是什么？哎，我一看你表现了在末梢的问题，我先调理你的躯干， 对， 我保证你躯干足够的气血供应以后，你有多余的气血 自然会 流到那儿去。所以最近有一个医疗事故， 嗯， 说有个医院给人做这个心电图试验， 嗯， 查心电图说没事，然后说来个运动平板试验， 嗯， 就让人上跑步机背上那心电图检查线。为什么？这是一种检查方法， 嗯， 就是当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你那个心脏加重你心脏的功能负担， 嗯， 然后呢心肌的某些缺血就能表现出来， 嗯， 这叫诱发， 嗯， 是吧？诱发心肌缺血，哎，一做心电图出来就有诊断了。 嗯， 他这种诊断是有危险的，所以很多人就在心，这个人就在什么心电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跑死了，心梗突然发作死在了 、哦哦， 结果就医院就开始打官司，是吧？跟病人、跟家属、跟医院就打官司，这说明什么？这种人就是本身心的血的供不是供的供不应求了， 嗯， 他自然就让这个人肢体别动了， 嗯。 但是有些人说我要去锻炼，我要去健身，然后就去跑步，最后怎么着了？本来就是流向心脑的血，他在强迫他流到这个四肢上，最后这个人什么猝死。所以每年啊，什么马拉松都要死几个人， 嗯， 有很多人都死在那健身所谓的健身房和跑步机上。我说你们那不是健身房，你们叫健体房。 嗯， 很多人是健体而伤身。 对， 所以我们说到身体的这个本末来讲， 嗯， 第一躯干是本， 嗯， 人没有胳膊腿这人还活着呢， 嗯， 没有这个躯干这个人就完蛋了。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本啊，末一定要，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颠倒黑白，本末倒置啊。另外呢，这个死生之本，这个生命的终开始和终结， 嗯， 终是终结，我们讲冬天时候说过， 对， 也是它的根于是四季阴阳的变化，我们一定要顺，不要逆它。所以《黄帝内经》讲上，逆之则灾害生，啊，我们经常祈祷啊，这个没灾没病啊，没有害，但是如果你跟老天较着劲干的话，那种小灾小病、大难大害就会不断。如果你顺从他呢，连点小毛病都没有，就是我们上次说那个科疾， 嗯， 连个细的微的小毛病你都不会得， 嗯 啊，你会觉得很健康很快乐，是吧？真正健康人吃饭也一种快乐，很享受，上厕所排泄也有快感， 对， 是吧？一人一不健康，吃也难受，拉也拉不出去，拉出去也痛苦，尿不出来也痛苦，尿的太多也痛苦，反正整个这个自个儿这个身体这个神就乱了。啊，你要从根上倒，你要从四季上给它调。 嗯 嗯，如果你不知道道的变化的话，你跟着四时阴阳的变化去走，你就算个得道的人了。 嗯， 啊，踩着这个点走啊。所以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 嗯，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首先他知道，然后他呢法阴阳，这叫得道了，这就是。等于上古天真论的一个衍生， 嗯， 扩展，就要这位得道了。 对，道者圣人。 下面就是您说刚才说这句话，道者， 对， 得道了吧？ 对， 圣人行之，愚者配之。 对，什么叫做行之呢？就是身体力行去实践嘛，对吧？ 哎，对了， 对吧？就以此为本。这但是愚者配之是怎么解释？ 哎，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说是圣人，圣人先知道了。 对， 哎，知道怎么回知怎么回事， 嗯， 知这个道的变化起伏规律， 嗯， 然后叫什么行之。我们经常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对， 就是说你知这个事情了，但是你不去实践它，等于无知。 对，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 嗯 啊，这就是很失败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说当你知一个事情以后，你去行它，它中间有个难度。 嗯，对，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个熟练程度的问题，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意识上接受了，内心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嗯， 我经常说心和意是两回事儿。 对， 心是本能元神，意是什么？后天你接受的教育。很多人意识上接受这个东西了，但是他发自内心不认同。 嗯， 举个例子啊，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一趟东京嘛，去一趟日本看樱花。 对， 东京有个铁塔。 嗯， 他那铁塔建了50多年了。 嗯， 他上面啊，就是上到他这个大概是200多米高的时候，他不有个平台嘛？ 嗯， 平台上他有一个玻璃地砖。 嗯， 就透明的啊。 啊、 哦，你这下面能看见底下那些是这个车啊人啊车水马龙，你的意识知道，你踩上去你是掉不下去的。 对， 它是玻璃钢的嘛。 对， 事实上它就是掉不下去，但是你踩上去走走， 还是害怕啊。 好多人就生不出这个手，这叫知。 嗯， 你知，你掉下去，行， 嗯， 行啊，内心还不认同。 嗯， 所以这种身和心还有距离，还有分裂。所以真正做人要做到什么呢？自己的心和意是合二为一的。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外界环境、人际关系的问题，是自己内心打架。心冒一个念头，那个意来反对，或者意冒一个念头，那个心来反对，整天就处在一个自己拎着自己头发往起拽自己那个状态，很痛苦。 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 对啊，就那种状态。 嗯。 还有啊，我就想这个心和意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这就是说我们从小受那个教育啊， 嗯， 这个父母老想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 嗯， 而为谁所用呢？为别人用。 对， 所以你看那些有用的木材全被砍了， 对， 留下那个还活那棵树吧，全是歪七扭八不能用的。 对， 你读一下庄子，庄子对此有很多了，他是说这个把人培养成有用，这本身就是个谬论。 对， 人应该怎么活着呢？就是说顺应自己的天性去活着。 嗯， 所以真正拉扯孩子是什么？3岁之前自由观察他天性， 然后三岁，我们经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三岁到七岁诱发祈祷，顺应他天性，让他去做事儿，所以这样的孩子活到一辈子不拧巴、不扭曲、不变形 啊， 就身心和谐统一，一团和气，自个儿活得也高兴。然后 旁边的人也舒服， 旁边人跟着，哎呦，这个人一来，我们大家都这么舒服，跟他一块吃饭，平常不吃饭也能多吃两口。这就是一个教育，但是我们从小教育什么？你应该这个，你应该那个，而且爹妈把自己从小没实现那种带强迫的那种东西，全加在孩子身上。我最近治疗几个强迫症的孩子，我就发现更应该治疗的是他那个妈。 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些父母啊，想当然的把小孩生出来，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培养， 对，然后就是逆其根 伐 其 本 啊，愣把那个梅花拧扭，然后按他那个心思，那个形状倒是按他那个形状长了，称了他的意了，如了他的意了，但是毁了那个孩子的心。 真的阿弥陀佛，无量寿福。好，稍微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探美，依然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这个徐文兵老师请教啊。道者圣人行之，愚者配之。 这就是说，我是说刚才这个行之，为什么有些事情他从意识层面上接受了，他就不去行它呢？ 嗯， 就是因为他发自内心没有接受， 还没有接受 这个事情 啊。 能让人一个人发自内心接受的话，你一定要调他的情，动他的心，动他的神。 嗯， 你光从言语的力量没用。 对， 比如说你说铁塔是什么有保险的，底下是玻璃钢，没事儿，你就上去吧。这不是个理性的能解决的。 嗯， 我还知道有个这种训练啊，就是让人怎么能把这个心和意合起来。就现在推行一种叫拓展， 对， 就是到野外去，给你身上绑上保险绳，然后让你跳个独木桥， 对， 或者跨过一个什么深涧，你意识上明明知道你摔不死， 嗯， 你知道这保险，但是你就跨出那一步。 嗯， 很多人泪流满面，最后就退下来，为什么？他那个心就很弱，他就接受不了。 嗯， 还有一种训练就是让你站在一个矮墙上，后面你的团队 team 啊， 几个人伸着胳膊 啊 接你 啊， 你后脑勺朝下往下倒，你倒不倒？如果你发自内心认同你的这些团队， 对， 你就能倒。你心里对他们不相信，你就倒不下去。你尽管意识上说，哎，他们会接着我，他会接着我。这就是我们要以后大家要训练自己什么？一个要得道。一要知道，再一个要行道。行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年学中医，我们很多同学之后都改行了， 对， 大家都学中医，辛辛苦苦学，我们大学是学6年的， 不容易啊， 6年毕业，然后做住院医，做主治医，最后很多人改行，为什么？ 啊， 大家都知道了，最后去行道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感情问题了，这就是一个内心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从小受我妈那种教育感染，可能已经动了我的神，我就在别人都改行或者我有更好的诱惑，那会儿我外语好，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甚至去做买，我到了美国我可以改行嘛， 对， 为了挣钱， 药材生意， 但是我没改，为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3岁到7岁那会儿母亲给灌输的那种影响，调到那个神，哎，就坚定， 嗯， 坚定，最后我在行医教书，然后把这个实践它， 嗯， 实践它，慢慢也坐冷板凳， 嗯， 别看现在说啊挂我号多难，我当年坐冷板凳的时候你们没看见， 嗯， 但是就是坐冷板凳的时候我也咬着牙，我相信它， 嗯，正心诚意嘛， 哎，正心诚意，你看那是心，那是个意，把这俩合二为一以后吧，行了。 而且是先正心后诚意， 对，哎，你看你这个抓得很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比如说举办婚礼啊，搞个什么仪式，加入什么组织啊，搞一个宣誓，你说从意识层面上那有用吗？签了合同都可以毁约嘛，是吧？ 对， 他做那种宣誓是干什么？是在调神， 对， 是在调动你的一种情绪，激发起你产生，我们说产生一种神圣感， 对， 这种神圣感其实就是说让你发自内心的接受一些东西， 对，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你看西方的婚姻呢、啊，结婚和东方的结婚呢，相比而言，你看西方他在教堂里面互相要宣誓的，对吧？ 对。 但是东方呢，这一婚呢本来还挺神圣的事，搞一闹洞房，就把一个挺严肃认真的事呢给荒谬化了。就其实有些时候呢，对婚姻的未来的这个幸福感是不利的。 我们现在把很多都变得娱乐化和那种低俗化了。 对。 特别是我们对所谓神圣东西的那种肃然起敬的那种敬意， 对， 全给毁掉了。 对， 所以你现在问一下，说到某某寺院烧香，然后是多少钱烧多少钱的香，你说这是在干什么？他在卖他人们对他的一种敬意和神圣感。 对， 你卖多少钱是个钱啊？ 对， 人们发自内心的时候对你那种尊敬，那值多少钱？或者那是无价的。所以。 嗯， 我们现在就是退化的，就是把很多神圣的东西给没有了。但是真正你看现在啊，就是说一个人活出了人样，或者说一个企业做成了，有了企业的精神文化，那个带头的那个人， 嗯， 是个有神的人。 嗯， 我看了很多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两眼无神，我也看到很多人在那儿什么细节什么条目上下功夫 啊，细节决定成败什么的。 但是我看到真正成事的人，他是脚后跟有一种力量，他眼睛中是一种神的，他有一种信念和信仰，他有一种后脊梁发热的神圣感。 嗯， 他不仅信他的东西，他还在实践他。这样做的本身就有什么？就有一种魅力和感染力。 对， 很多人可能我工资拿的不高，我想跟着你干，为什么？ 对， 他在这种干的时候有一种那种幸福的感觉。 对，所以呢，曾经有人说嘛，这个追女孩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投入到你的工作里面。你甭管做什么事，你一专心的时候呢，就会有魅力。 精诚所至， 对，精石为开。 精石为开，很多人惊叹于说，古代那么硬的玉，怎么雕、怎么琢的、怎么磨的呀？ 对， 我告诉你，你想想做这个事儿那个人那个精神状态， 对， 现在有几个人能达到？ 对， 那个状态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绝对精石为开。大家都知道那个李广射箭， 对， 喝某日喝醉了，突然看见前面卧一老虎，大弓一射，啪， 射进去了， 射进去。第二天一看是个石头， 嗯， 那个箭就射进石头里了。 嗯， 然后他站在几丈开外，然后再射，你当时那个状态没有了。 对， 那种精诚所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天赋我们有很多东西，就好像我们买一个照相机、电脑，其实。到这个电脑坏了以后，很多功能我们都没用。 对，我们对自己身体开发也是这样。 我们老对呀，啊，老天爷造你天造地化，能成为一个人多不容易， 嗯。 我们有多少那什么，真是神奇的东西被我们毁掉，被我们淹没，被我们给蒙蔽掉了。中医只不过告诉你说，哎，你有这个本事，你应该这样， 嗯， 而不是你拧巴扭曲，造成一种变态的那种东西。 嗯， 所以很多人说这特异功能，我说那不是特异功能，人人都有，那叫人本能。我说你们现在人培养出一帮变态人，那这叫特异功能。晚上不睡，白天不醒，言语恶毒，对吧？行为乖张，那叫特异功能。我们这叫本能。 哎，善哉善哉。刚才讲的这个愚者配之，愚者配之是如何？ 哎，这句话就说起来话长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愚者配之？ 对 啊。老师说这个愚呢就是蠢货啊，这愚笨的人，配呢什么叫，他说通假字，通那个背道而驰的背 啊， 说圣人是行道的啊，这个愚的人是背道而驰的。 嗯， 你知道我听完老师这解说当时什么感觉？ 我跟举个例子吧，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情景。我当时呢，就我也问一个类似的问题啊，我们的老师呢也有类似的这种，让你哭笑不得的答案之后呢，我当时两个反应，第一就是哎呦，怎么来这个学校？第二个就是以后我一定要去做老师。 当时我觉得他解释不对 啊， 如果这个字可以这么通假的话，那这所有的字都可以这么通假， 对， 是吧？这个愚我讲过了，什么叫愚 啊？ 愚是什么？ 愚公移山嘛。 愚公移山，他是那个什么，像一根筋，这个头脑钻到一个角落里出不来的那个人 啊，阿甘嘛， 哎，钻牛角尖的人。这愚是什么？向欲而泣，心思陷在一个角落里出不来，没有出路 啊。 蠢货是瞎走。这个愚是什么？不知道往哪儿走。 对 啊，这叫愚。配之，我们讲了佩服。 嗯， 什么叫佩服？ 哎，这话有意思。 哎，讲过。 对， 佩玉嘛，服穿是第一嘛， 哎， 对 对对，我们讲了佩服两个字，佩是佩，服是服，这是我们中医古代治病的两个方法。 对， 佩是什么？佩一些玉呀，或者是珠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很多人还配这个什么牛皮绳啊，配个宫穴啊， 对， 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身心治疗作用。 对， 你比如说我这个人面瓜老优柔寡断，我配个玉珏， 对， 玉珏老提醒自己，哎，我要做决定，有决断力， 对， 是吧？鸿门宴上范增就是老提醒那个项羽杀刘邦嘛， 嗯， 几次举起玉珏，意思说你赶紧下决心，摔杯为号，你赶紧宰他，叫珏。啊，我们叫配个玉啊，护一下自己，叫配法。另外叫服气， 嗯， 就是内衣里面， 嗯， 装个香囊，装点什么药，闻到那个味儿， 对， 叫配和服，这是古代治病的两个方法。 哦， 这个区别在哪儿？服是内衣， 对， 穿在里面你看不见， 对， 配是什么？ 外面看见的， 挂在外面的，环佩叮当嘛， 对，对对， 配腰配什么三尺龙泉剑 ，B B 机什么的， 腰配 B B 机大哥大，所以这个愚者配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放在外边， 他也知道这个好东西，他什么就挂在外面当幌子做给别人看的， 哦， 根本就不是他去真信这个东西，身体力行去实践的。我妈说过一句话，我小时候在那假装三道看书的时候，我妈说，哼，腰里别个死耗子，又在那假装打猎了。我不是经常爱看课外书嘛，等我妈一进门，我赶紧把我的书拿出来，我妈早就看穿了我那点伎俩，腰里别个死耗子，所以 打猎， 假装打猎。所以这个愚者配之是把《黄帝内经》这本书经常放在自己案头， 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呢，经常跟人说话的时候还要带出几句《黄帝内经》原文， 啊，总是那几句。 然后真正到了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然后昼出夜伏的时候，他整天晚上该睡觉他那泡吧呢，白天日上咱干了他那就是挂着幌子让别人看的，根本就自个儿也不信也不行，叫愚者配之。 哎呀，各位同学自己找一找，身上是不是也是愚者配之哈？ 是不是别了个死耗子？ 腰里别个死耗子是吧？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继续回来到那个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徐文斌老师在一起啊。刚才呢，徐老师讲到这个愚者配之，不过我刚才也很奇怪，你明明知道这个配之这个意思，你跑去问老师，你是 不 是， 哎，不 啊， 上大学的时候真不懂， 啊，真不知道， 真 是，但你只知道他说的不对， 我只是说他不能满足我的，我知道他不对， 嗯， 但是对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啊， 但是这就是这个种子埋下来，我是说专研中医嘛， 对 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是研究那个佩服的时候 啊， 我突然想，嘿，愚者佩之，不就是挂在外面让别人看的吗？ 深刻啊， 深 刻啊， 切中时弊， 切中我们自己呀， 啊，切中时弊， 对对，愚者佩之哈，一定呢叫身体力行。 嗯， 所以呢，就像以前那个说文学青年呢，就是老是讲文学，但是永远不会成为文学家的青年； 嗯， 管理青年呢，就是老是讲管理，永远不成为管理者的青年。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就阴阳四季变化，包括昼夜变化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我是得益者，受益者。 对，是这身体力行的啊。 对，我是身体力行，就说我也尝过那个折腾的滋味儿。 嗯， 咱年轻过啊，都也折腾过。 对， 然后折腾完以后复归于道，就觉得，哎呦，这样做好像不行。等我再去这么去做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第一什么，自己精力充沛。 嗯， 我一天啊，你们都知道，咱们说梁冬请我来讲《黄帝内经》，好像我是个研究《黄帝内经》的人。 嗯， 其实不是吧。 嗯， 我是个大夫， 嗯， 一周工作5天，原来我一周工作6天，我一天8个小时都在看病， 嗯， 那种精力从哪儿来？ 嗯， 我不逆阴阳， 对， 我不逆四时， 对， 是吧？另外呢，身体力行以后呢，你突然发现还有什么灵感？ 嗯， 就是大家都在干活，为什么有人干着干着，哎，突然就掏出个小纸条就写一句诗，有人干完以后啥也没有，其实就是说所谓的灵感，其实就是我们跟天地神明沟通时，突然，哎， 出现那个东西不是你的， 对， 就是我们讲那个收音机那个调到某一个频率以后突然收到了某个信息。所以古人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好像老天已经把这个写好了，你如果那个接收器夸调到哪儿， 对， 所以大家应该尝一尝顺四时然后通神明得到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那个冯小刚是这样吹捧刘震云老师的吧， 嗯， 说您那是哪是写文章啊， 嗯， 您那是上帝的直播，透过您的笔给划了出来了， 真的真的。哎，冯小刚我特别喜欢，我觉得那个人很真 啊， 不在那儿装那个十三， 对， 这个我们中医啊， 阿拉伯数字的十三， 阿拉伯，我们中医看病嘛，那个扁鹊在救那个国太子 啊， 失绝嘛，就是他已经要死，已经死了，装棺材了， 对， 人说已经死了，扁鹊又把他救活了， 对， 这个《史记》记载明确一个故事，然后大家都说，哎呦，扁鹊你能起死回生，扁鹊说一句什么话？ 嗯， 鱼非能生死人。因其自当生，于使之其耳。他的生机还在，我扶了他一把。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治好病了， 嗯， 你说啊，你妙手回春神医不对， 嗯， 他那个人的生机根本还在， 就命不该绝， 命不该绝，我们扶了他一把。 对， 所以我治以前治一些外国病人，治好了以后，人家都感谢人家信的那个什么上帝。哎，我说我那会儿年轻嘛， 啊， 我说你怎么不感谢我呀？人家这句话什么，是人家认为是人家信的那个什么什么神啊，上帝通过你的手把他病治好， 对， 然后就说，哎，徐大夫，我们会为你祈祷的。我心想你多给我点钱不就完了，祈祷算什么 啊，当年、 啊、现在我突然发现一个人发自内心对你的赞美和祈祷那是无价的，这是我的体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愚者配之 啊，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这个从阴阳之前呢，我们先说要什么知阴阳。 对， 这句话好像有点啰嗦，其实事实上有些人真的分不清阴和阳。 对， 我举个简单例，就是找不对男女厕所，经常走错厕所， 嗯， 这种分不清阴阳的人我们叫他什么混沌。 嗯，对， 混沌， 对对对， 混沌一片分不清。 对， 中国人有一句骂人的话叫混蛋。 对， 你知道什么叫混蛋吗？ 就是那个蛋清蛋黄不分是吧？ 对啊，鸡蛋啊，有蛋黄有蛋清有阴阳， 对， 谁是阴谁是阳。 哎，我觉得应该是蛋黄是阴，对不对？ 哎，没错， 因为它是成型嘛。 哎，你看它居中它成型，这是阴，那个蛋白呢就是阳。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中医有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嗯， 他就把那个蛋清去掉，单用那个蛋黄打在那个药汤里治疗什么， 嗯， 虚劳虚烦不得眠，心中烦不得卧，治疗失眠症， 嗯， 这就我们用它的阴。 对， 是吧，我们这个中医讲茶色暗脉先别阴阳，你作为一个人先阴阳都不分不清楚，男女都不分， 嗯， 然后你给人看病那你就是什么呀，混球， 嗯， 分不清。为什么说混蛋呢， 嗯， 有的蛋是没有蛋清没有蛋，混沌一片， 哦， 这个蛋是什么蛋呢， 王八蛋， 王八蛋，所以混蛋就是王八蛋， 哦， 所以分顺阴阳之前先分阴阳， 对， 然后你才知道是顺阳还是顺阴，是吧， 嗯， 春夏阳秋冬阴，然后跟着走，不然的话小心去做那个啊混沌不分的人。 对，所以要知了阴阳之后呢，然后从阴阳嘛， 啊，然后就潜藏的时候上九潜龙勿用， 对， 这叫养阴， 嗯， 嚣张的时候那叫养阳，但是不论养阴还是养阳都不要过头， 这倒是过犹不及嘛， 对啊，就是亢则害成乃至，过头了就要出问题。 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是的，刚才呢和徐老师呢请教到了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啊，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嗯， 那这个从之则治，治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文革毛主席有句特著名的话叫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 是吧，失去控制叫乱， 对， 尽在掌握，一切尽在掌握叫治， 谁掌握？ 毛主席。 毛主席是国家元首，那我们身体里面谁掌握？ 心， 就是我们那个心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也，一切都在你的神明的控制之下。 嗯， 的身体那是个智，突然身体某个角落长出了一个不阴不阳的东西，然后按照他的意志去不断的繁衍，幼稚生胞无限增生，幼稚细胞无限增生，这就是癌症。 哦， 肿瘤。 对， 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了。 对， 或者我们说，哎，中央这个本来一个这个控制身体的东西发出了两个信号，有些人叫什么自身免疫性疾病， 嗯， 都受自己心神控制吧，结果自己分泌吞噬细胞白细胞去杀死自己的胶原细胞，腐蚀自己的关节，腐蚀自己的器官，这叫什么？ 嗯， 这就下一句话，内斗、内乱、 哦、 内阁。 对 啊，你如果发现你得这种病了，从根上找，又是四时阴阳给逆乱了。 嗯 啊，所以说，如果你顺从阴阳的变化呢，从之则生。 嗯， 这个生不光是你大的生命的生，我们经常说，哎，我的免疫系统不好，我的免疫细胞低，我的白细胞少。 嗯， 为什么白细胞不生？想想你春天干嘛了？为什么我精子存活率低下？为什么我那个卵子就卵泡发育不理想？ 嗯， 为什么不生？找找春天的问题， 嗯， 是吧？这些都是生。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欲望啊？相亲没意思，结婚没意思。那个情，我们说发情，那个心的那个青涩那个状态， 嗯， 春天生的，到夏天变成红的，变成爱了， 嗯， 这个人没有爱，没有欲望，整天是唉声叹气的，为什么不生？为什么不长？找季节。 哦，所以这个夏天要生长哈，所以呢，夏天不是一个分手的季节啊，谈分手应该是秋天， 夏天热烈啊， 啊，你要热烈。 从之从阴阳的话呢，从着这个阴阳走的话呢，身体是在安定的受心神控制的状态下，达到一种什么？我们说脏腑的这种生克的平衡。 嗯 啊，很多人说那咱们都生吧，不对，我们叫生克制化， 嗯， 啊，本来大家土要泛滥，哎，我有个木在控制你。 嗯， 树要长得太大呢，哎，我有个金在控制你。 嗯， 它有一个相生相克。 嗯， 这个巧妙的这个系统的这种控制，尽在掌握心神没乱。心神一乱，很多人说，哎，我这70岁，我移植一个20岁男人的心脏啊， 嗯， 我这身体就好。那现在很多人在干这个事儿，我称之为蠢。为什么蠢？ 肯定不协调嘛，他到时候。 他整个系统绝对不协调。 对， 就是说你70岁本来有一个跟你70岁匹配的，可能比较衰弱的、比较心率慢的一个心脏在那儿跳，但是作为一个这个老爷车，它还是匹配的。 对， 它作为一个系统，它还能存在。突然移植进来一个夸夸乱跳的一个强健的心脏，作为心脏本身它是好，对系统来说它是个灾难。 嗯， 它会带着个全头系统加速走向崩溃。 嗯， 最后心强了吧，谁弱了？心克什么？ 破克金， 谁弱了？ 肺。 这个人最后死于肺病， 常常有这样情况， 就是移植。你看，你去报道做心脏移植的人往往死于肺病，结果医生宣布什么？我们很成功，心脏没出问题，他死于肺病，是 肺问题， 得了另外一个病。 所以这是真的很有趣哈，真的 很有智，很无慧啊。 啊， 这就是一个不把人的系统， 嗯， 不把人当成一个种系统来看， 没有系统论啊。 啊，所以说从之则治，让你的心神啊去君临天下，统一治理你的国家 啊。 如果你非要逆着四季的节奏走， 嗯， 为什么叫调神？你逆着四季的节奏走，你那个神最后就是什么？不知所措了。 嗯， 你看夏天嘛，外面特热，突然进到一个冰冷的房间里， 对， 然后这个神就不知道是我是毛汗孔是开还是和， 嗯， 是吧？几次这么错乱的信息，然后这个神就有点崩溃了。 OK， 最后就出来，干脆有时候撒手不管，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所以夏天现在得感冒人特别多。我前段时间就他们就推荐去做那种类似火炕的那种治疗，就是在大都市啊，他把那个石头台子烧热了，让一些人躺上去发汗。 嗯， 哎，我说你们这眼看要春天天热了，你们这生意就不行了吧？他说：“老板，你可说错了，我们越到夏天，我们的生意越好。”我说：“为什么？全是那些女孩吹空调吹的， 肩膀疼、腿疼、腰背疼的，到我们这儿一睡着热炕，一发汗好了。你看看现在，就整个这个逆阴阳以后，把自己的神闹特乱 啊， 就那个神就特痛苦，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吧？ 有个热炕还好了啊。 所以你看现在，大都市冬天睡热炕， 对， 为什么呢？吹空调在先啊。 嗯， 今天我又看一个报道说，科学家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凉菜，夏天的凉菜吃了就倒了，别往冰箱里放。你说你热菜放冰箱里吧， 嗯， 第二天你吃还得热它一下， 对， 微波炉也好，蒸也好，炒也好，你还热它。那凉菜呢？ 嗯， 拿出来你就凉着吃， 这对身体真的很糟糕， 绝对很糟。而且大家记住，古人吃凉菜全是为了下酒，是因为要烫一壶热酒喝才吃凉菜。我们现在又不喝酒，或者喝的是冷啤酒，你还上盘凉菜。我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无觉，无知是肯定的， 哦， 无觉也是肯定的， 嗯， 吃了不舒服也不知道啊。 可怜的人们， 嗯，逆之则乱 啊，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思为内阁。 本来吧，咱就是不加个人意志，就跟着这个四时阴阳变化走，顺着走， 嗯，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 对， 偏偏我们现在加了一些人为的意识， 学点科学啊， 学了点所谓的学科， 对对， 咱们还不说它是科学， 对， 最后呢，把本来顺的这个节奏呢，搞成逆乱的了， 对， 最后就开始，我看内阁，什么叫内阁？ 嗯， 阁就是格斗， 对， 内斗，内乱起来了。我说很多人最后得病不是被细菌病毒杀死， 格斗的格斗， 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杀死。 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自己打架，最后把自己受伤，就自己左手打右手，左手受伤也是，左手输的是左手伤，右手输右手伤，是吧？ 叫弯却心头肉， 嗯， 聊得眼前疮， 嗯， 总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损了这个去闹那个。 所以你想着这个格物致知的格，这个格是什么意思？说到这个地方， 格物致知的格，这个格首先就是说它稍微有点固定， 嗯 啊，我们说定格了， 对 啊，就是不是那么动得太厉害， 对， 其实研究这个物，所谓物啊，它就不是气， 嗯， 它是有形有质的个东西， 对， 所以能固定下来让你去放在那儿仔细的看， 对， 你比如说我们研究尸体， 对， 这叫格物， 哦， 对吧？ 对， 我们上大学一年级先尸体解剖课嘛， 对， 那一学期我们都没吃过肉， 嗯 啊，为什么？心理冲击太大。就扒拉闻着那个福尔马林那个味儿，然后就扒拉那个尸体，这叫格物。 嗯，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尸体和活体的区别在哪？是同样推动这一堆肉运动的那个能量，它从哪儿来的？是吧？你有这个胃在这儿，它为什么不蠕动？这你就从格物上你就研究不出来了， 对， 是吧？你得从哪儿？从知的程度上已经研究不了，你只能靠悟它。 对， 你体会一下它背后推动它的那个能量， 嗯， 是什么？这叫研究到气了。 对， 然后呢，那个气又从哪儿来？谁给它这个信号？ 嗯， 怎么让它从东走不从西走？是吧？怎么让它从下蠕动不从上蠕动？ 嗯， 就研究到那个神了。 嗯， 所以我认为格物是一门初级学问。 嗯， 这是知的学问。 对， 格物而致知， 对， 它是一个智的层次， 对， 真正的要去研究那个慧， 对， 体会到那种极端抽象，你看不见肉眼啊， 嗯， 肉眼能看见摸着，或者借助于某种仪器能看见摸着的东西，那都是叫物， 嗯， 真正去研究高层次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就是需要你的慧， 对， 啊，就要开会。 所以刚才我们是十位内阁讲到这个格物致知哈， 嗯 啊，还是讲回内阁吧， 嗯嗯，内阁我们讲这个。比较这个明显的一种病理表现， 对， 你看有些人自残， 对， 有自残行为， 对， 是吧？小孩子把自己这手啊咬的血丝呼啦的，得了这种抑郁症的人自残，把自己的手臂划的出血， 嗯， 啊，有人叫割脉自杀，有人横着割，有人竖着划， 嗯， 是吧？那个谁闹你的？谁没人伤你，谁伤你的？ 自己跟自己打架， 自残、自伤、自杀的行为， 对， 都叫内阁， 哦， 是吧？本来是协调和谐的一个系统，突然出现了内斗和内乱， 嗯， 而且到了这种你死我活的这个程度， 是吧？根源在哪？四时阴阳的变化肯定出问题了。 嗯， 我们经常说这个某一脏，它会随着季节，它会有沉浮。 嗯 啊，肝气在春天就升，到了秋天它就会弱。 嗯， 是吧？肺气到了秋天就会强。 嗯， 这本来是个协调的，这老天爷或者是自然把它分配的很好。但是我们就是什么人为的抑制了某个器官，然后呢加强了某一个器官，这就造成了什么？ 嗯， 天赋的那种本能的不平衡，然后就开始内斗。 嗯， 是吧？这是外在明显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嗯， 啊，比方说类风湿、红斑狼疮。 嗯， 啊这些免疫系统疾病，它是什么呢？自己分泌一种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去吞噬自己本身的组织、肌肉。你看，本来做器官移植吧，器官移植，我们现在说很多不良的这种医生啊、商人把外国人拉到中国来买中国人的器官，我告诉你，他们只是器官移植完了也是勉强的活着。为什么？ 嗯、 人体的排异性很强的。 对， 你把不是老百姓讲，不是自己身上肉它长不住， 嗯， 是吧？你把别人的东西挠进来，然后他身体就开始去消灭它。 对， 你为了抑制它的这种功能，你然后就吃免疫抑制剂， 嗯， 就不让它消灭它。你把它免疫功能抑制住以后呢，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它就感冒， 嗯。 所以这些人是活着吧，很痛苦的活着， 嗯。 包括我们现在说，比如说治疗白血病，白血病大家都知道，骨髓移植，就算你把你亲哥哥的，甚至是同胞的，就是双那个一卵双胞的那种卵生的兄弟的骨髓移植到你身上。他也不匹配，就算救了你一命，然后呢这人的自身排异的那反应特别大， 嗯， 而且这是什么，骨子里移植进来一种异物， 嗯， 这些人活得也很痛苦。这些我说的都是外来的东西进来以后你排异，可是我们现在一些自身免疫是什么，内在的，本来是你自身的东西，你突然就让他打起来了。阿清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大水冲龙王庙， 哎，大水冲，这是什么问题？就是你最初的那个能量没有分配好，是吧？我们说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啊，土克水，这本来是一个相生相克，你人为的去加强了某一个功能，然后就削弱了。很多人说我补肾补肾，你人为的加强了肾的功能，你记住，你补了一个脏，那它受制约的，它制约那个脏肯定要弱。你比如说伟哥 啊， 提高性功能了吗？ 对， 延长性交时间，我们说这人补肾了， 对， 对不对？性嘛， 对， 结果谁？ 水克火嘛， 谁完蛋了？ 心脏， 心脏受不了了。 对， 所以很多人说吃伟哥导致心脏猝死是他的副作用 啊。 什么叫副作用？ 主作用 是他正作用 啊。 你不了解这个人体这种互相的关系，你就是傻了吧唧，就眼睛有智无慧，就盯着一个脏去想事情， 嗯哼， 是吧？所以你想，你要去补。人为的加强某一脏的功能以后，你肯定要削弱那一脏， 嗯， 是吧？老吃甜的话，补了脾，最后克的是谁？肾，牙就掉。 嗯，所以呢，这个老吃糖呢，不是因为龋齿，不是那个细菌，其实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对， 肾 的原因。 肾坏了啊，肾为骨之余，肾主骨生髓。 对， 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这辈子想活得痛快，不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病，还有一种内格就是什么？内心思想冲突， 嗯 啊，整天在自己跟自己打架。自个儿揪着自己头往起蹦，想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顺阴阳吧，啊， 嗯， 调四时， 嗯，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哎，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徐文炳老师在一起。刚才我们讲到内格哈，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的过程，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种心意的那种冲突。 对，最根本在就是说先天赋予你的神明和后天灌输给你的意识的那个冲突。 对，所以呢，是故圣人不知以病治未病，不知以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哎，你比如杨伟 啊， 他意识层面上特想起来， 对， 但是他就起不来。 对，该起他不起， 不 该 起 他起， 这就是心和意的冲突， 对， 是吧？ 对， 你比如说有人说我的心跳特别快， 嗯， 老想说拿意识控制， 嗯， 心率快点或者心跳慢点， 嗯， 他不受你控制， 是吧？人只有在这种心意沟通好了，处于一种和谐共振的状态的时候呢， 嗯哼， 他们才会协调一致，这人的一生才不痛苦。 对， 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都是说到根上， 嗯， 价值观的问题。神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知道，然后去行道，把这个道换成我们身体的主宰，叫知道我们的本心或者叫本神， 嗯， 然后去顺应那个本神去做事儿， 嗯， 所以作为父母呢，观察孩子的天性，然后启发诱导他顺应他的天性去做事儿，这样呢，孩子过得很快乐，你也就完成了你的任务。 对， 否则的话 心领神会， 哎，最后就制造了一个个的病人。 对， 嗯，所以很多很多病人，咱说到四时阴阳，说到根上就是四时阴阳没跟着天的点儿走。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跟着这孩子的本神去走。 嗯， 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中医的一句经典的话啊，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现在已经提高到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了，要大力提倡那个中医治未病的这么一个这个发挥它的功能啊。但是很多人老百姓理解说中医也治不好病，让人知道的保健吧。 但这个我觉得哈，这个未病这个未字啊挺深的 啊，这就是还没有病，先认识一下病啊。我说了，人要首先叫别来无恙，恙是小毛病，然后呢有点那种细微的病出来了叫咳， 嗯哼， 然后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发高烧第二天退了，好事人养，这叫急。 对， 已经有了明显的形质的改变了，这叫病，就是落下把柄了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现在法院判案啊，你得有证据。 对， 我们说家庭暴力啊，验伤， 对 啊，一度二度轻伤是吧，你得有伤。那你想过没有，家庭有冷暴力， 嗯， 肉体上没有任何损伤，那种精神虐待更痛苦，但是你这种东西拿不出证据， 嗯， 是吧，你说法院怎么判， 做丈夫的不尽丈夫的责任， 怎么判怎么判啊，没法判。 嗯， 但是他问有没有问题，这家庭存在冷暴力是不是个问题， 是， 但是他有法院没法判， 那怎么办， 就好像我们现在得了身体特不舒服到医院查不出毛病， 嗯， 记住是医院无能，不是你没问题。 嗯， 这时候就要去找一些什么有这种超于物质以上的概念的，中医讲气的问题，还有什么神的问题， 嗯， 去找中医去调理。 嗯， 所以这个病呢，说已经到了有形有质这个阶段叫病，古人用字很讲究，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乱用啊。 嗯， 把疾叫病，把这个小的问题叫病，真正的病是，记住是有把柄了， 嗯， 能大家都能看得见， 嗯， 有些问题是什么，有特殊训练的人，医生，高明的医生能感觉到他有病， 嗯， 啊，看有问题， 嗯， 你拿给正常人，那正常人说没有啊 ，X 光片上没照出来啊， 嗯， 是吧？这就是什么，不叫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学时候学过课文叫《扁鹊见蔡桓公》。 嗯， 他见面第一句话，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就站了一会儿。扁鹊曰：“君有疾，君有疾，在臭里，不治将恐甚。”第一次见。 嗯， 桓侯说：“寡人无疾。” 嗯， 我没事儿。第二次扁鹊复见，第二次拜见的时候，扁鹊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一身，你看换字了， 对，不是急了而是病了， 而且前面那个人说是什么， 嗯， 寡人无疾，然后扁鹊走了以后，那个桓侯还说了一句话叫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什么意思， 嗯， 你看他用的是病，说这帮当大夫， 嗯， 专门就给那些没有太大问题的人给人治，最后呢嘛还收人钱，还以此作为荣耀，这些用字，扁鹊说：“当你这个疾在臭里， 嗯， 是个小毛病，不大，不是病，烫运之所及，也就是用药泡点水，开水烫烫，洗洗就好了，是吧？所以它叫疾。等第二次它往里面发展了，它来说君之病在肌肤，或者君之病在血脉，它用的很讲究。”所以这个病我们讲的啊，不是说你不舒服不难受就觉得有了不舒服有了难受就叫病，其实呢就是说已经有了形质的变化，作为圣人， 嗯， 那智人给人治病， 嗯， 智人就更别说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已经给你调掉调掉， 嗯， 是圣人，我们生活在世俗之间的这些圣人碰到了， 嗯， 就说不要等到他变成了有形有质的病的时候才给治，在他还没形成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开始给他治了啊。而且他下一句话叫不治已乱治未乱，乱我们讲了心神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这是局面就叫乱， 嗯， 啊，五失控，五脏失去了它的生克制化啊，就是相生相克，一脏变得独大或者是某脏变得过弱，这叫乱，此之谓也，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呢等了那个大病已经形成了以后你才给他服药药治 啊，夫病已病 病已成而后药治， 病已成而后药治， 这古人讲用药指一般指内服药， 对， 是吧？你看扁鹊说急在腠理，汤运之所急啊，在肌腑，针刺之所急，在肠胃，火剂之所急，就是说火剂就是拿火熬上药内服的药，就是说得病以后必须得吃药啊，然后呢身体已经一团乱下来，阴不升阳不阴不降阳不升啊，气血逆乱的时候你再给它调理，这时候好比什么呢，譬如临渴而绝井穿井，那就是说你渴了你才欠打井，是不是来不及了，然后呢临阵或者临斗而助追或者是助兵， 嗯， 敌人来了要马上就要搏斗了你才去打造你的兵器，不一一晚乎，是不是太晚了呢， 嗯， 这古人的谆谆教诲。 所以就是好的管理者哈，他应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嗯， 啊，在大家别人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他干到端倪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化这个事情于无形之中。 可是啊，你发现没有，病人感激大夫都感激什么大夫， 起死回生的那个 起死回生的大夫，病得不行了，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你把他救了他才感激你， 嗯， 人家都没什么感觉，就跟那蔡桓公一样，寡人无疾，是吧，我都没什么毛病你说我有毛病， 嗯， 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拨弄好了他会感激你吗， 嗯， 他还会怪怨你，所以这个古人讲医不叩门啊， 嗯， 就说从来没有医生说敲开你们家门入凉冬，我觉得你最近太累了我给你调理调，所以这个医患的这种互相信任啊真是不好协调的，真正的以前懂得养生总有几个知心的大夫好朋友， 对 这是可以交心过命的，就是那个大夫说的话他绝对信，而这个大夫也真心的说是帮助他而不是去诈他的钱财， 嗯， 这时候一到换季的时候找这个大夫哎调理一下，这一季或者一年过得都很顺，现在你看医患哪有个信任感， 嗯， 是吧，给人送个红包还怕人家不收，那个怕不收，那个怕收了以后万一出事故怎么办，所以先哎呀这种人啊，我觉得世界上有两个职业只能靠良心，你就再定再苛刻细致的法制你也限制不了他，一个是老师， 嗯， 一个是医生， 对，而这两个领域恰好是有些人批评啊，这个改革改得比较不纯粹不太好的地方，所以才有了这个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不对， 对，嗯，好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啊国学堂，同时也特别感谢徐文兵老师，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再见。